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在会上把赵京城的意思仔细讲了一遍，然后争取大伙的意见，究竟咱们应该答应还是不答应。这孙烈臣一直不发言，张作霖转过身来问他，老兄，您的意思呢？ 哎， 咱们应该肯定，这是一件好事啊，咱便倒霉看反面。方才我考虑过，官府为什么要招安咱们呢？正因为咱们脑袋难剃，他收拾不了咱们，把咱们收去之后给他利用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这是真的，不像设的圈套。再者一说了，咱们手下的弟兄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人几百条枪，官府要想剿灭咱们还不至于费多大的劲，调几营军队来了，咱们不也干受着吗？何必拐个弯儿，费这些手续来招安咱们呢？再说这个事情，它不是秘密的进行，肯定当新闻传于全市，尽人皆知。那么官府欺骗了咱们，将来再把咱们收拾了，失信于民，恐怕对他们也不利吧。我看呢，大家不必顾虑重重，这是好事，应该答应。穆怀义说话了，我说咱别净想那不好的事儿，当年瓦岗寨不也是山大王吗？那程咬金那些人最后保了唐朝，不也都做了大官了吗？哎，咱们怎么净想那不好的事儿，不想那好事儿呢？张作霖最后拍板了，好了，我决定弃暗投明，接受招安。我心里头有这么点底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盛京将军曾琦三老婆现世，咱们救过他的命，对不对？那县氏夫人没少给咱们帮忙，就从这一点看，此次招安他可能也给咱们说了好话的。另外众位弟兄想一想，邪不能亲正啊，咱们名义上是什么保险队，什么团练，给谁团练呢？给谁保险呢？无非是土匪换个名词而已呀。迟早有一天咱得不了好下场啊。另外大家看看，我们是人呢，我们还是鬼，偷偷摸摸东串西跳， 过的是什么日子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管明日是与非，连孩子咱老婆老人都跟咱们提心吊胆吧。我想堂堂正正做个人，我就看中这条路是对的，就担点风险也在所不惜。明天我就答复赵京城，接受招安，但是咱们要有两手准备，也可能官府设下的圈套对咱们安心不良。因此我走之后，你们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加强戒备呀。如果听说我遭了毒手，想法给我报仇。孙烈臣把胸脯一拔，兄弟，我陪你去。唐二虎也说，这种事儿那就是我的，我陪着去。张作霖一摆手，嗨，要没事儿就是没事儿，去多少人也这么回事儿，要该着有事儿，去多少人也活不了，何必卖一个搭一个呢？我意已决，就我一个人，谁也不带，带多了还被官府小瞧。大伙儿知道张作霖的脾气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，他要做出决定，九条牛拉不回来。就这样散了会了。张作霖到内宅把这件事啊跟他娘说了，跟媳妇赵氏也说了。赵氏一听啊，先是高兴，后来又害怕了，带着一儿一女哭起来了。女儿守方，儿子就是长子张学良啊。张学良现在才一生日，小孩长得又白又胖，非常讨人喜欢。这张作霖要去了新民府，能不能回来谁知道啊？当妻子的能不挂念吗？后来张作霖是百般解释，告诉夫人，一旦我回不来，你把儿女想办法栽培成人呐，你要多多替我在母亲的面前尽孝，前面的事我都安排好了，你不要挂念，人生一世就这么回事，该着河里头死，火堆里头死不了，胆小也难得将军做，万一这是个好事儿呢？嗯，你们哭哭啼啼的把我后腿拖住，难道叫我当一辈子土匪吗？家里人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。总而言之，这一晚上张作霖呢也没睡好觉啊。到了第二天，见着赵京城。这赵京城带着三位举人刚想要问这个事儿，究竟张作霖怎么考虑的，一看他满面春风从外边进来了。赵老爷，三位老前辈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。哎呦，这四个人乐的。赵京城拍拍张作霖的肩头，雨婷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就对了。什么时候跟我上新民，什么时候把队伍拉走。赵老爷，我看我先去一趟，至于什么时候把队伍拉进城去，等我见过知府大人商量之后再定。好好好好，那也好，这是稳妥起见。赵京城明白张作霖的用意，这阵胡了八图就把这几百人拉进城去，要上当怎么办？要出事儿，我一个人盯着，我老本不能搭进去。赵京城明白不便说穿，就这样陪着张作霖上了自己坐那辆小车子，赶奔新民府。 众弟兄在后头送着，那心里头酸甜苦辣不知道什么滋味。可临行之时，汤二虎凑近张作霖咬了咬耳朵：兄弟，你估摸得几天能听这信儿？张作霖说：这用不着长，大概也就是三天五天吧。好，要听不着信儿，我可把弟兄拉到新民府砸他个稀巴烂。他们这话就说到这儿。另外，汤二虎塞给张作霖一把小枪，是3号袖珍的撸子。那这种枪它不显眼，也不占地方，但是威力还挺大，让张作霖护身用的。你外头背着盒子炮去见官，那也不像话呀。所以张作霖就把这柄小枪夹在嘎鸡窝这儿了。表面上谈笑风生，一路上风花雪月，不谈正事儿。赵京城偷眼一看，暗挑大指：张雨婷英雄也，浑身都是胆呐、啊！要换个我呀，我算没这份胆子。路上无话，到了新民府了，先让张作霖在普通的客店住下，有人陪着赵京城去见知府曾运。曾运一听啊，张作霖真来了啊，来了。哦，请，还搭了一请字。张作霖从外边进来了，你看小个不高，精神。张作霖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什么不好想的是什么，那小枪他也准备好了，心说甭跟我摆官架子，要对我不利，我先把你崩了，杀死一个我够本，杀死俩我就赚一个，实在出不去我就自杀。那人最怕是什么呢？就是死。死要不怕，什么都不怕。今儿他来呢，也穿了一身绸缎，白袖头，大辫儿。因为现在是光绪28年的事儿，还是清政府呢，都是老式的打扮。张作霖紧走两步，单腿打签儿，给知府大人请了安。曾运呢，俩眼珠没错的盯着张作霖，心说这家小个不大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、啊、浑身上下都是胆，真叫人可亲可佩呀、啊、曾运呢还稍微的欠了欠身，张义士免礼，免礼，你看还管他叫义士二字。张作霖垂手站立一旁，啊，坐坐坐坐，有大人在此，草民哪敢就坐？哎哎，这是花厅，花厅谈话不要拘谨，坐下来好谈话嘛。张作霖这才侧身坐下，赵京城在旁边陪着。你看久在官场的人呢，都有点派头。这位知府大人心里头尽管紧张，表面上挺从容镇定，还不能失了身份。张义士在，赵大人把话已然都跟你说了吧？啊，都说了。好啊，我首先先向你祝贺，哎， 奉天将军曾大人对你非常看重，已经请示了朝廷，要对你正式招安，仗义是能够弃暗投明，辅佐朝廷走了正路，可谓大喜呀！多谢大人恩典。那么我想问问你，你什么时候把队伍拉进新民呢？回大人，小人有点事还得需要禀报。哦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大人，凭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手下能有400多人，这些弟兄哪儿的都有，对于招安一事想法也不同，咱们说实在的，都怕吃亏上当，因为我们小名叫土匪，一旦落入官府的手中，倘遭不测，悔之晚矣。曾俊点点头，难怪，难怪呀，这一点本官是同情的。那么你的意思是？ 大人，我的意思是，恳请圣经将军明令下委，然后我再把队伍拉进新民也不晚。 什么叫下委呀？按现在新名词儿，就是要委任状。你得明令公布，光凭嘴这一说不行，我得见着之后加封我什么官，我心里有底了，然后我才能拉队伍。就这么胡了八脱的，我把人拉来算怎么回事？曾运当然明白了。 好，还有呢？ 还有，我有两个要求。 说吧，什么要求？ 一，我过去做那些事情，要求官府既往不咎，因为过去我是土匪，官府嘛要抓我，我自然不能束手被擒，因此跟官军没少冲突，过去种种要一笔勾销，今后休再提起，只要官府在这方面下了保证，小人心里就有底了。第二，我手下这几百名弟兄跟着我多少年了，出生入死，受尽了艰苦，我要求不要改编和遣散我的队伍，也不要淘汰我手下的人马，我要拉着我全班人来，不知大人肯准否？ 哦， 曾运就一皱眉，似乎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啊。那么张作霖言下之意就是保持独立性，带着原班人马，既不许裁撤淘汰，还得保持所有的人。那么意思是说，对我好了我在这儿，对我不好我把原班人马还拉走，这玩意儿与官府是有抵触的，所以曾运没当时表态。这张义士，这样吧，你刚才提出的两点要求，第一点我可以明确答复，既然朝廷招安你能弃暗投明，那过去那事儿还提他干什么？说个私话不打不相识嘛，啊，自然不会再纠。至于你提的第二点要求嘛，我做不了主，还得请示将军大人训令之后再做决定。来了就别走了啊，好好在新民府休息几天， 我马上就下公文，可能三五天内你就能听着确切的消息。多谢大人。 我赵老爷陪着张义士下去，要好生款待。 是。 张作霖下去了。曾运心说：“张作霖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就刚才你提的第二点要求，我要上报给将军，将军非翻了不可。你看着没？好一好弄翻了脸，你小命都保不住啊！在此期间，我得把你看住，可不能放你回去。纵虎归山，必要伤人。”因此他把贴身的新夫人叫过来耳语了几句，新夫人领命去了。干什么？严格看着张作霖，不准他溜出新民府。曾运马上背下了公事，用加急的速度上报奉天省。翻回来说，张作霖被赵京城安排到新民城里边最阔气的一家大客栈，叫新民客栈。一般住到这儿来的都是省城来的达官贵人，各地来的绅商巨贾，没资格的人住不进来呀。给张作霖安排的二楼金鸡角那房间，外边是客室，里边是卧室。哎呀，这客栈修的颇有西式风格，还带浴池的，蛮讲究。张作霖呢，长这么大还头一回住的这么漂亮讲究的房间。赵京城又陪着坐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告辞。打这么之后，张作霖住到这儿了。一日三餐都有专门人提着食盒给送饭，但是张作霖是度日如年了。这一昼夜24小时怎么个熬法？他那个心呐，七上八下呀，就想着这个后果是什么？奉天将军能不能答应？他要翻了，应该怎么办？他在楼上往寺外看了看这个地势，对新民府他不陌生啊。张作霖心说，一旦弄翻了，我从哪儿跑，走哪条路线，怎么能出新民？他竟合计这事儿了。书说简短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一转眼哧溜五天过去了，没信儿。张作霖满嘴烧的都是泡。哎呀，我的娘啊，怎么还没信儿？莫非官府变了卦了，要收拾我，或者把我软禁到这儿，他派兵去抄八角台去了。你看人要到了这步，什么不好他想什么。张作霖实在待不住了，从楼上下来了。你看你软禁那是暗地之中的事儿，你表面敢吗？那不能啊。所以张作霖出入就像挺自由似的，迈步到出了新民客栈，不知是吉凶祸福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